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景琰算无一策，大周全力更迭，新帝登基最危险的时刻就这样平稳度过。太医说了的，圣上撑不到夏天了。他说战情如火，原来火里烧的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伴读，甚至是没有立场计较的，用一个人换五个月多划算呢、啊、连荣浩也没有异议，只是劝自己想开，但严君玉就是想不开，自己的熬记世上仅此一个，会笑着摸他脑袋叫他小严的熬记，也只不过为大周换了五个月而已。那天在荒山上，敖记是怎么说的？他们糟蹋起好东西是不会手软的。严君玉和萧景琰的对峙没人敢参与，他身后的荣浩和叶良宇正抱着奏章往外走，荣浩手上的奏章滑落一本，他连忙回头叫道： 阿红。 司红堂里一瞬间寂静如同冰窟。 阿红。 严君玉像是有点没法反应过来，只是茫然地重复这两个字。司红堂只剩下他们两人，却好像隔了千万里远。严君玉只是觉得自己像被卡住的门轴一般，所有的东西都梗在脑子里，甚至没法把他们一个个理顺。 阿红。 他茫然地重复了一遍。 司红堂。阿红。 叶良宇是字，那名字是什么呢？自己一直没问过，没想过。原来是叶红，名红字良宇，那就说得通了。自己把良宇读成鲸宇，原来是他名字里藏了鲸红的意思。 不是小严以为的意思。 原来司红堂是为他，种江南柳树也是为他，那自己是什么呢？ 小严。 萧景琰朝他伸出手来，严君玉却往后退。这动作一定很让他受伤，因为他山岚般的眼睛里有瞬间的震惊。 司红堂不是因为他，老爷想教我学琴时说过一句话，手挥五弦意，目送归鸿难。所以我把书堂命名为司红堂，提醒自己要时时想着天边归鸿。阿红的名字是老师起的，所以是同一个典故，但司红堂不是因为他。 他一定很着急了才会忘了尊敬避讳，直接提了老叶相而不是太傅。目送归鸿多好的意境，就算困在皇宫中也要想着天边归鸿，所以他才有那种很高的视野，对吗？真的是吗？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呢？真假又有什么用呢？敖记不会再回来了，自己还在纠结着要不要留下来陪着萧景琰的时候，敖记也许就这样安静地死在了边疆。 殿下。 云岚匆匆闯了进来，东宫女官第一次如此失态，步伐焦急，连裙袂也飞扬，颧骨上的红色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激动。 殿下，永乾宫急症，段公公就等在外面。 御前总管段长福亲自来请，紧急自不必说。永乾殿急召而不是圣上急召，是因为永乾殿那位已经没法下旨了吧？发生了什么事已经昭然若揭了。萧景琰不动，只是看了一眼仍然僵在那里的严君玉，云岚急得直嚷： 殿下，真的是急召。 他还是不敢挑明了直说，不是宫中规矩大，而是这事儿谁也没经过。虽然他一直对庆德帝不甚尊敬，但真到了这一天还是连声音都有点颤抖。史书上称之为山陵崩，谁又能泰山崩于面前而不变色呢？整个江山都会因这一晚而风云变幻，从此天下换过主人。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太子殿下即将成为天下的主人，从此天下九州四十八郡千里江山单于一身。云岚实在等不及，直接过来，身后宫女鱼贯而入，已经在准备换衣去永乾宫。 那边段长福也在外面高声叫太子殿下，显然是时间紧急了。他终于收回目光，只对严君玉道： 等我回来，小燕。 是可以带严君玉一起去的，但他没有问。他知道的，他的小颜早就长大了，小颜要做的是喂货，而不是董贤。小狼虽然也会乖乖待在他身边，但他最向往的仍然是塞上的长风与暗夜，在荒野上追逐着一场大雪，呼啸西风。他的皇宫虽然精巧，却困不住他。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严君玉像是已经脱离了情绪，只有本能的反应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对面的青年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？明明已经得到了天下，看着自己的眼神却那样温柔又悲伤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严君玉是想要说点什么的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张口，外面的段长福已经等不及了，内侍们争先恐后地涌进来，跪了一地。没见过宫里小太监的人们很难知道什么是真的谄媚的，他们满嘴自称着奴婢，像潮水一样的簇拥着带走了他的萧云。永乾殿已经天翻地覆，尽管之前臣子里半数都已经投了东宫，连玄通府这种小心谨慎的老臣也抗了一回旨，但那毕竟是暗中来的，真正扬眉吐气还是今天。历朝历代从龙之臣的荣耀不仅是可以自身仕途通达，还能光耀门楣，所以尽管表面哀痛，眉梢眼角难免流露出志得意满的光彩。至于雍汉海那一拨人就颓唐的多了，雍相爷尤其是脸色灰败，但他们也不是说什么决策失误，实在是无回头路可走，再精明强干的君王到了老年也难免精力不怠。雍汉海的近派这些年来贪了个盆满钵满，一个个肚满肠肥，新君继位杀贪官都成了惯例了，正好抄个家来给边关添点军费，也让百姓开心开心。而东宫现在根本没有看他们的闲心，三省六部九四群臣，还有礼部早已致仕的老臣，翰林院闭门修书的大儒，还有宫中操办过先皇葬礼的宗府老内侍，都在外殿等着，真是金子万千。京中的亲王郡王皇族宗室齐聚，最受尊敬的自然是几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亲王，论辈分都是庆德帝的叔辈。李亲王、贤亲王都身形佝偻了，拄着拐杖，由儿孙搀扶着。见到太子殿下进来，仍然颤颤巍巍着要下拜，顿时殿里都跪了下去，山呼千岁，黑压压一片。萧景琰平素性情看似温和，其实决断起来也是雷厉风行，目不斜视穿过人群，只匆匆对几个老亲王说了句不必多礼。李亲王还想拉着他攀谈几句，太子殿下已经直接进了内室。皇家礼仪繁琐，想在里面保存一点人情，必将有所取舍。庆德帝年轻时跟他说过，自幼只有太皇太后对他最好。太皇太后去世时是冬天，他那时候才十来岁，睡梦中匆匆忙忙被唤起，换了几套衣服跪在外面等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反而是庆亲王胆大，嚷着要去看，到底让他见了最后一面。后来宗室都说太子懂事，他却后悔了好几年。内殿全是皇子公主，几个年幼的都已经哭上了，见他进来一脸凄惶，反而小十七一脸懵懂，还在打瞌睡。偏殿是妃子，不见哭声。永乾殿一片安静，太医都已经出来了，萧景琰还是不能进，要再换过冕服，也是留存体面。将死之人就算是亲儿子也是要整理之后才能见的。他站在内室换冕服，云兰是跟着来的，亲自给他整理衣服。琉璃窗外夜色一片漆黑，太子殿下神色森冷如冰，云兰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一面。 小颜会想通的，他只是暂时误会了而已， 云兰劝解道，以为猜中了太子殿下的心思。萧景琰没说话，只是安静换上冕服，临走却问道： 要是他已经想明白了，只是不愿意呢？ 不愿意什么？ 云兰习惯性地问。 他不是没有这极致，只是被这话里的意味怔住了。小颜明白了所有，仍然不愿留在宫中，留在殿下的身边吗？他似乎被这句话震惊了，连眼睛都湿了，一切都很安静，他轻声道： 我想我永远也原谅不了世子了。 因为他放弃我。 因为他让殿下怀疑了自己。 东宫储君即将成为天下的主人，论人才容貌更是无人可匹敌。如果他倾心喜欢一个人，怎么会有人舍得离开呢？然而太子殿下却十分淡然。 也不是天下人都该喜欢我的。 这话不知道惹起云岚什么回忆，顿时神色一冷。 当初真该灭他满门。 萧景也没再说话，有内侍出来恭敬通报。 殿下，陛下醒了。 严君玉提着长枪走出东宫时，荣浩的酒也已经喝到半醺了。都说他学儒，其实他最近行事更接近道家，很有点庄子骨盆儿歌的意味，而且一般人也说不过他。上次他喝酒，叶良宇问他，他还来了一句万事不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空。云岚在一边也只能是好气又好笑。叶良宇正应对堆成山的书信和奏章，都是见东宫事成之后凑上来的，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就是些随波逐流的小官吏，不用苛责，还要稳住他们的心，彰显萧景琰的仁德，所以也没有人注意严君玉，反而是出了门被朱雀揽个正着。 你想去哪儿？ 朱雀一见他就从墙上跳了下来，他也算消息灵通，知道严君玉没有告状，也可能是心虚，对严君玉难得脾气好了一次。 你今晚就别乱跑了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，过了今天要什么没有呢？ 内侍都规矩森严，他也不敢明说，但话里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。等殿下成了陛下，要什么没有呢？严君玉反问他。 我要熬祭，有吗？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